汤行勤，你哋有冇做运动啊？ 落山圈溜，喷泉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手下留情，喐手喐脚做运动，再唔喐就唔喐得噶啦。 咁、 有请十项全能健康达人雷洪德博士。 落山圈溜，喷泉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说呀，动作脚呀，请做深呼吸。天爷爷，跳跳跳跳， 我们不会老， 不会老。爷爷爷，跳起下坡，爷爷我也都不标准啦。嘿呀，跳跳跳跳， 转啦转啦转啦，动动脉动位啦，好多肾啊都呀都呀。好啦，究竟啊雷洪德系几时开始啊？接触体育嘅呢， 我接触体育啊，我哋就小学嘅时候呢，我哋系街童嚟㗎嘛。街童系做咩呢？街童通街走啦、通山走啦。咁因为时代嘅演变呢亦都唔同啦。而家今时今日你话叫啲家长俾个小朋友自己落街玩九钟返嚟食饭。喂，你哋都唔制啦，系咪？咁、当年嘅街童嘅文化咧，就真系造就咗我嘅成长啦。咁同埋你街童咧，跑来跑去，你要体力噶嘛？ 系， 系咪？咁所以嗰、那个协调啊，咁你仲有啦，那些年梗系玩捉伊恩啦，捉鸡仔、啊。 我哋会玩嘅，但唔谂噶嘛。 跳飞机啦， 跑嚟跑去，你捉伊恩，你系可以训练到自己身体协调嘅咩？ 肯定啦，我要闪噶嘛，我要闪噶嘛。 我觉得 你要急停转身啊，同你斯朗美斯。踢波急停转身完全一样， 又或者系喺度插花嘅时候， 系啊系啊。 但系咁，我细个咁又系啦，讲翻嗰样嘢就我围村人嚟噶嘛，即系围村大噶嘛。 你哋围村都通街走噶。 系啦，咁但系我觉得我自己身体协调好差噶，点解？ 咁呢个同先天嘅遗传有关嘅，咁可以嚟我哋实验室度做一次。我哋欢迎，我哋欢迎。 系系。 唔系嗱，都系嗰句。阿雷 Sir 同我哋有啲咩唔同呢、 就是、 我哋平时呢就头先讲嘅所有嘢我哋都系用一个玩嘅心态处理。 是啊， 捉咪捉囉，我哋唔会研究点样可以 double click 快啲再转身，你就会諗。 其实我諗你哋即係可能成长嘅时候系咪做得功课太多啊， 唔关事嘅，我哋冇諗呢啲嘢嘛。 真系。咁而家开始都未迟啊。 系啊，而家会諗㗎啦。 你睇我哋而家唔可以急停啦，你明唔明一急停膝头哥痛。 循序渐进按你自己嘅能力就得。 咁点样令到你开始即系嗱，咁样就玩中医人就令到你开始去谂体育嘅嘢。 观察啦，嗱，咁啊，因为我小学四年班搬咗去西环住啦，观塘楼啦，观塘楼下低咧就当年仲有牛房啊、土场啊，咁仲有啲烂地嚟踢波嘅。上高山上边咧就有个沙地嘅足球场嘅，咁啊爬山上去踢波，咁啊踢波咧就某程度上都喺球场里边揾到一啲所谓小朋友嘅满足感啦，系咪？咁同埋你识得点同人相处啦。嗱，街童嘅文化有个即系喺社会学度，而家都好多研究系。確認咗呢個嘅好處嘅，就係我哋唔需要求證嘅，係咪？落街跟隊打波， 使 乜求證啫？冇爭拗㗎。嗱，譬如我擊低咗你啊，偉行，去 ，sorry sir， 咁咪 握手，握手， 握手，你哋罰球，我自動離開三步，係咪？係嘛？咁呢個其實喺個社會嘅規範，球場就係社會嘅縮影嚟啫嘛。咁所以我哋會守規矩啊，會點啊尊重嘅對手啊。咁其實所以造就咗我哋呢代嘅人普遍即係唔會搞搞震啦。咁同埋咧。仲有就係、是、我記得72年咧就開始有隻垃圾蟲啊， 掃 街啦， 嗰條龍啊， 係啊，垃圾蟲唔係而家嘅清潔龍，即係清潔龍嘅阿爸， 係啦， 係啦，係啦，咁啊垃圾蟲啦，仲有1974年就有 ICAC 啦，係啦，我哋當年有位外籍嘅神父咧，佢係用啲唔鹹淡嘅廣東話嚟教書咧，好有趣，佢話 ICAC。I collect all cats 咁啊！ 咦， 所以我哋同學真係好笑嘅，當然啦，即係我哋呢個係搞笑啦嚇，即係如果有冒犯嚇，表示歉意先。係係。我記得喺中五嗰年咧，我都幫手去廉政公署咧做個義工。 係。 嗰陣時咧，佢就邀請啲中學生咧做一啲所謂廉政嘅大事咧，幫手去啲商場啊、擺檔啊。咁所以我哋都好記得嗰陣時，即係廉政公署嘅有社區關係啊，有調查科啊，即係各樣嘢咧，令到我哋嗰代人係認識咗，即係要守規矩啦，唔可以貪啦，咁樣咯。 風箏飄逸在半空，只盼任意衝趕到遠方。風箏隱隱現那方，白雲伴著去趕，闖到天際間。 即系细细个就可能系踢下波啊， 系啊， 爬上去上 面。我哋中学嘅时候，啲同学有个志愿噶，希望入到大学咧。譬如嗰阵时，希望想入到中大咁先算啦，就系入去踢四年波，拍四年拖嘛。 系喎，几好喎。 系啊，系 啊， 啊，结果就即系成绩唔系咁好啦，咁啊入咗师范咯。 喂，咁但系睇咧嗱，即系除咗参与之外啦，嗰个年代就一定冇网络啦，电视嘅转播直播亦都好。 咪睇下何守信嗰啲摔角大咯， 嗰啲咩迷迷魂。 喂，呢度真系话时话我爆何守信啲料得唔得？ 好啊，好啊。 因为嗱，你知即系香港电台何必由2004年开始帮我哋一齐主持奥运节目啦，而家成为老友记啦。咁啊何必而家呢一段时间 退休啊， 翻得嚟嘅。咁啊最近同我饮下茶啦。 哦，佢翻咗嚟何必？ 系啊，佢讲翻。当年呢即是60年代尾、70年代初佢点解去评述摔角呢，咁当年呢佢系喺浸会学院呢做一个体育嘅导师嘅。因为浸会就好多即系老友记喺后楼梯度上嚟五台山度做兼职㗎嘛。 网 络就好阔嘅。咁啊佢知道体育喎，喂何守信嚟帮我哋做一啲体育嘅评述啦。咁佢呢就喺澳洲墨尔本。嗰餅嘅摔角帶咧就寄過嚟，每次咧就半個鐘頭。咁咧佢就話老細咧就俾餅帶嚟，何守信俾間房你，自己去錄音，自己去評述咁樣。咁原因咧就何飛師傅咧，佢就好中意睇武俠小説嘅當年。咁所以咧佢就將嗰啲忠啊奸啊嗰啲咧用武俠小説化咗佢。所以大家都記得㗎啦，君子啊馬蘭奴。 係 馬蘭奴係忠嘅，但係有一段時期變得奸啦。就記得君子咧，君子其實喺我哋嘅文化中嘅文化嚟講係好嘢嚟。咁嗰啲坏人呢就俾啲恶嘅名佢啦，铁爪强徒 啊， 坏人嚟㗎嘛，係咪？咁所以佢都造就咗喺70年代成长嗰个所谓嘅价值观啦，即係嗰代细路仔而家都当然啦，而家都老啦。 好似你咁样啦，係啦。咁你又睇下何飞师傅嗰啲即係摔角比赛啊。 当时呢我哋真係唔知道，细路仔唔知啲摔角系假㗎。 哦， 系啊， 真噶， 系啊， 唔系到我哋细个嘅时候睇 体育世界， 佢都有播噶嘛。 而家嗱，譬如喺美国啊、日本啊、韩国呢啲电视咧，呢啲所谓职业摔角啦，其实好受青少年欢迎噶。吓，咁我哋细个咪扮啲同学，你毒蛇转锁你啊嗱， 系啊系啊，跟住喺个窗口跳落嚟啊嘛， 系啊 嘛， 系啊，咁所以即系唔同年代，其实嗰个你讲紧系运动啦，或者传媒啦， 睇下波啊嗰啲有冇咧？ 咁嗰时有，我记得1966年第一次入大球场睇波，咁嗰时阿爸咧就喺百货公司度，唔系嗰时应该系入咗政府做啦。咁咧就佢啲朋友俾咗两张贺岁波嘅波飞佢，咁啊瑞典嘅雨戈登嗰队球队咧嚟就对香港嘅选手队定系联队，我唔记得咗啦。咁咧我仲好记得有一幕，嗰幕咧嗰个守门员咧就执起开一个生球啊。佢一生球咧开得太快，佢个守卫咧啱啱转身咧兜个波省正佢个 背脊 口，心口啊，嗰个守卫就攞咗喺度。 系， 我呢一幕咧就好记得。而家可能上网揾得翻呢啲片嘅。 系咁啊，会唔会令你对于即系呢个球赛运动都提起埋兴趣咧？ 哦，有，因为现场睇咧，其实细个睇都好紧张嘅。 系， 咁啊咁啱咧，就如果老一辈嘅球迷可能都记得有一位嘅守门员，当年系御苑嘅降门咧嘅卢德权。 系， 吓卢德权，佢系差唔多咁。多守门员嚟讲咧，身高系最矮嘅，但系就弹跳力非常之好。咁啊，当年咧，精工对御苑咧嗰场系1-1打和咧， 佢係救咗好多波嘅，因為當年咧我係睇嗰啲大中底嘅波飛咧，啱啱佢喺正嗰個位啦，哇！見到啲彈跳力好正。咁啊咁啱同阿盧德權喺即係香港電台我哋世界盃節目度，大家講翻起啦。哇！老實， 你後來識咗佢嘅， 係後來。當然我哋細路仔梗唔識佢啦。我記得啊，嗰場你哋對精工，你神勇救好多波啊，佢都好記得。講翻呢嗰場，因為嗰陣時精工，如果大家老一輩記得有個叫大水牛啊華德咧，佢啲頭槌好勁嘅，當年係外籍球員。揾个咁高大嘅赢晒你啲后卫啊，咁啊顶好多波，顶佢死角，哇都俾佢全部救晒。咁嗰场系一比一，但系重赛之后咧，如愿咧就输咗波嘅。 哦， 咁啊，但系唔紧要啦，即系比赛梗系有输有赢咯，系咯。咁啊，后来我就唔系好中意入场睇波啦，即系去到我大个咗，因为原因嗰阵时好多人食烟啊。 哦， 嗰阵时真系细个咧，即系烟咧系容许噶嘛。而家当然啦，即系所有体育运动都禁晒啦，全香港康文署都禁烟啦。直至到而家重新嘅大球场重建咗啦，即系而家其实都系1994年到而家啦，都已经又旧啦。咁所以都入场睇波有嗰个亲切感啊。 系。 咁我都系英超阿仙奴嘅 fans 嘅。喂，你哋系边队噶？ 我同佢都曼联噶。 系啊， 敌人嚟噶。咁你 我又唔会咁睇噶。 咦，好。 其实因为。即係譬如阿仙奴嗰個年代，永遠都係我最中意嗰個年代嘅阿仙奴。 係啊，好睇㗎，曼金啊，皇馬斯啊， 好好睇㗎！你啲進攻真 係。咁啊，而家曼聯同埋阿仙奴，大家都守住踢歐霸咯。 啱啊！ Sir, 你會考 OK 噶？ 少少 OK 啦，又唔係話好 OK。如果好 OK 嘅，就入咗去拍四年拖，就踢四年波啦。咁嗰陣時其實即係因為點解咧？到中四、中五嗰陣時咧，真係少咗讀書嘅，因為嗰陣時咧就加入咗社會服務團。 咁咧就幫手做好多 社會服務團係咩嚟嘅咧？ 我哋鄧鏡波書院當年咧就有一個社會服務團嘅，咁就做好多社區啲推廣活動。當年咧就幫手搞好多社區活動啦，譬如青少年啊、老人嘅探訪啊、弱智人士嘅探訪啊，咁嗰啲就即係我哋其實好開心可以認識到個社會，就變咗唔係好多時間去讀書啦。咁所以會考只係一般啦。咁一般嘅成績咧就入咗去，當年我入咗羅富國師範就修讀體育，咁後來再教咗幾年書之後咧，毅然咧就劈炮，咁咧就再去美國讀書進修，咁然後就翻咗嚟香港，跟住到而家啦。 但係劈炮嘅原因係咩啊？ 因为 唔 系，我觉得我嘅知识系实在太过少，唔够。咁、 哦、 所以当年咧，即系如果你话喺教师嘅行业，当年系有一份嘅长工咧，其实都相当之唔错嘅。咁但系我毅然同当年嘅校长讲，我话我都想辞职去进修，咁去美国进修，即系机缘巧合啦。咁我喺83年嘅时候咧，当年咧政府好多资源嘅，就有啲教师嘅在职培训。在职培训咧，咁我翻返去读书啦。咁啊读书就发觉，喂，咁多嘢都唔识嘅，吓、咁唔掂喎，咁样咁啊机缘巧合之后咧，就撞到当年咧，即系我嘅启蒙老师啦，都叫做傅浩坚教授啦，咁而家退咗休啦，亦都系成立我哋香港运动医学及科学会嘅。咁啊，当年喺美国春田大学啦，翻嚟咧就喺中文大学咧做体育主任啦。咁我哋嘅老师就带我哋参观中文大学嘅体育设施，就认识到佢啦。咁啊，介绍同我哋讲，喂、哎，美国读书点啊？哇，原来呢个世界咁大嘅、啊，咁啊毅然辞一份工，咪再去读书咯。咁、就去读书，我好开心、啊。去了五年几美国，美国有50个州，我而家去了47个。就是因为读书， 争边三个， 我好中意去旅行啦。 争边三个未去啊？ 真系好遗憾，夏威夷未去，因为夏威夷你要特登去。咁同埋有美国中嘅北部，一个就 Montana，、一个咧就系 North Dakota。 即系你阿拉斯加都去埋噶咯？ 阿拉斯加就叫做哎呀去过啦，即系转机嘅时候咧就落过去玩，但系即系严格嚟讲都唔系好算嘅。咁但系即系都叫做到过啦。咁我其实喺美国读书嗰年咧，一放暑假咧就我会揸车环游美国咯。咁所以我同旅游乐园佢哋都。因为讲起美，其实我都够胆讲，我都系大半个美国通啦。咁因为美国我真 系 好中意揸车旅游，你感受先。同埋其实大家唔好觉得租车好贵咯。你啲同学仔嘅 share， 我买嗰个荧幕，买个荧幕咧就唔系住酒店， 唔使 直头去系啦，去嗰啲 campground 咧 ，hostel 都贵啊，系啊，直头扎营。 哇！ 嗱，我头先就啱啱想问，咦？咁啊，雷 Sir， 你应该喺你教书嘅嗰个生涯里面咧，就储咗好多钱。 唔系，真 系 嗱，呢个亦都系误解。而家咁耐，我谂教翻出嚟，我谂。佢哋唔會捉我啦。當年咧，我哋嘅同學去咧，都係做所謂嘅黑市工啦，或者黑工啦，做餐館啊。 即係你講喺美國， 喺美國嘅時候咧，咁喺學校裏邊梗係有啦。唔係點？因為當年咧。港紙同美金係相差好遠，嗰陣時一對 十㗎嘛， 對八都係對八。但係當年我記得第一個學期，即係考完試，我係飲咗一罐汽水嚟慶祝。因为当年嘅汽水咧系卖五毛子美金，而香港当时嘅汽水咧系唔使一蚊， 五毫子五百中即 系 四蚊 啊，系啊，喂，好贵噶，争四倍， 即系食个早餐都好， 仲有嗰时打长途电话咧，十二个七毫半一分钟啊， 哎呀，以前长途电话真系贵到 爆，系啊，阿妈，我到咗啦，系咁啊，唔讲啦，咁样噶咋， 但系即系你喺嗰边都有打工噶咯， 有， 做咩咧？ 而家讲得噶， 讲得， 会唔会俾人抽口算？ 唔会嘅，特朗普听唔明噶。 春田大学嗰啲鬼知讲乜咧？ 即系当年好多留学生都系做餐馆啦，做餐馆。 即系唐人街。 唔使定唐人街嘅，其实喺美国系啊，中国餐馆咧，中国餐馆咧都有好处嘅。当然啦，你可以赚到钱啦，因为美国系靠所谓小费啦。咁佢哋一般就系 喺个台数个 percent， 15% 啦。 如果夜晚系啊， 系通常啦。咁另外咧，通常餐馆就唐人啦，唐人咧就一定。讲翻唐话啦，系咪？咁所以你又识多班朋友啦。咁仲有咧，唐人一定咧去到餐馆度咧煮煲靓汤嘅。 哦， 所以有中国汤饮噶。咁仲有啲送头送尾咧，煮唐人餸咧， 有咕噜肉啊， 系攞嚟攞翻屋企你哋食啦。咁所以我哋作为学生咧，咁做完一晚之后咧，可以攞啲餸尾翻去食几日啊。 系。 诶，嗱，我想即系问一问先，即系我啊，即系冇阿雷 Sir 对于美国咁熟啦。春田大学其实喺美国边个州嘅咧？ 美国咧就有50个州，咁咧就喺美国嘅东北。嘅麻省，你听过啦，麻省理工听过啦， 但系而家我就理工都听过， 我真系，诶，麻雀我都啱嘅，大家可以同你讲下麻雀， 系， 即系麻省理工咧就即系 Massachusetts 啦 ，MIT 啊，系啦， 咁其实我问下大家，即系麻省理工，麻省有咩出名？ 啊，正制啦，东北真系唔正。 麻省咧，其实系第一批嘅欧洲移民，其实主要系英国啦。过去咧就喺麻省上岸嘅，就喺嗰个叫 Plymouth 个地方，佢坐嗰只帆船咧就叫 Mayflower， 即系五月花，系啦，五月花号大家听过啦。咁喺嗰度上岸咧，就过咗第一个冬天就好冻啦。咁就嗰阵时，即系讲美国嗰啲土著啦，印第安人咧就照顾咗呢一班坐五月花号上岸嘅即系移民啦。 咁于是感恩节啦， 冇错啦，感恩节 Thanksgiving 就系咁嚟啦，所以食火鸡就咁嚟啦。 哦，咁你嗰度嗱，即系麻省都好多个城市噶，咁你因为你话有唐人餐馆啊，你喺边个城市咧？ 我就喺 Springfield 啦 ，Springfield 就系 都系春田 啊，春田大学啦，系咯，咁 都有唐人餐馆嘅嗰度。 有，其实美国全美国都有唐人餐馆。 哦，咁点搵到呢份工咧？ 嗱，即系呢个咧，头先就系要拜托我嘅启蒙老师咧，就傅坚教授啦，因为佢当年咧喺春田大学就系做一个国际学生嘅修生嘅。即係個 head 啊，咁所以我有機會就問到佢攞好多資料啦。咁同埋春田大學有咩出名咧？咁佢就喺應該等我諗諗先，1891年應該冇錯，籃球嘅起源，籃球發明地就喺嗰度。即係而家全世界 NBA 啊，大家最受歡迎嘅籃球就喺春田大學起源。咁原因咧，當年點解要發明籃球咧？當年嗰個教授咧就叫 James Lay Smith 咧，佢就冬天你知美國冬天係好凍嘅，零下成講廿幾度，佢就喺室內咧要諗啲嘢俾啲青年，俾佢啲學生去玩。咁咧就諗住啊，兩個嗰啲 basket 籃，我哋掛起，大家掉個波上去進行比賽啦。咁樣嘅形式就係發明咗一樣籃球運動咯。咁、所以後來衍生，而家喺 Springfield 個 downtown 咧都有一個籃球嘅博物館嘅。所以如果大家去到美國旅行都可以，中意打籃球嘅人咧，一定要去朝下城。不過咧就交通唔係好方便，你真係可能要坐車啊，或者自己揸車去。咁啊嗱，講起籃球嘅話咧，一定要擸埋排球，因為排球咧又係 Springfield。即系春田大学其中一位嘅校友，都系同阿 James Lee Smith 嗰啲 friend 嚟嘅。佢就喺离开春田大学北边嘅一个 town 就 Holy Rock。咁啊 ，Holy Rock 嘅嗰间嘅青年会咧，又系搞啲活动。咁我就发觉，咦？啲後生仔打籃球啫，我青年會嗰度咧係比較中年啊，啲年紀大啲嘅人，我打籃球碰撞唔得，於乎咧佢就用咗足球嗰個波膽，就中間整個網，跟住大家兩邊喺度猜下波，猜下波啦，咁就形成咗而家嘅排球啦。就係1896年就遲咗幾年， 5年 喎，係啊，佢就諗到呢樣 喺嗰帶 都係，所以而家即係籃球、排球咁受歡迎咧，其實都係同麻省有關咯，都係聯想有關㗎咋。 寂寞尽头是欢笑，试过以后方了解，一试成功已滴千次泪水，曾尝尽创伤，曾受挫败，落在后头莫着事，这个压力无以待，坚定求胜有日必 细个都有打篮球噶，咁对于我嚟讲咧，即系篮球方面我认识嘅第一个咧，巨星啊，并唔系 Michael Jordan 或者扎巴， 好渣佢哋。第一个系郑文雅小姐， 吓， 佢就系主演呢一套电视剧集出线嘅，系、啊，呢首歌好正啊，大家听多啲啊。 有请十项全能健康达人雷洪德博士。 从来学 哋咧就即係訪問過唔少嘉賓咧，即係喺世界各地讀一啲唔同嘅科目啦，就係、是、喺美國讀音樂啊，咩讀 engine 啊，我哋咧就冇見過，亦都冇訪問過一個嘉賓咧就讀體育。 係， 好啦， 冷門啲啦。 係啦，咁其實體育啊。你喺呢個 Springfield 嗰度，其實係讀啲乜嘢？ 我哋就會覺得你一定係個 sports 好勁咧，先可以讀到 嘅。呢、這個正正係誤解，呢、這個一定要平反。喺大學讀體育本科咧，唔需要運動好叻嘅，即係呢個係個誤解嚟嘅。譬如而家我哋大學有收啲學生翻嚟，佢有興趣嘅，佢成績係達標嘅，咁可以收佢啦。咁簡單嚟講咧，就係、是、運動科學啦。嗱，譬如我聯想到劉偉恆去跑步咁啦，你跑步你嘅姿勢啦、運動生理學啦，你嘅心肺功能係幾多啊？你個攝氧能力幾多啦？仲有運動力學啦，你對鞋啊、你嘅姿勢啊、膝關節嘅負荷啦，同埋有冇機會受傷啊？咁啊，運動醫學啦，咁呢啲咧屬於運動科學嘅。咁另外我哋咧就會讀一啲體育嘅管理，因為你譬如搞奧運會、搞大型嘅運動會，咁、你都有好管理噶嘛，即係個 event management 啦，係咪？咁呢啲都係一啲幾人文嘅學科啦。咁另外就係我哋都有一啲教學嘅課程嘅，譬如做體育老師啊、教學嘅培訓啦。咁你要認識細路仔個成長啦。譬如有认知啊、情感啊，或者喺嗰个机动行为啦，机动行为咧呢个系好 technical 嘅 term，肌咧系肌肉个肌，动咧动作个动，吓咁因为人体有六百几块肌肉，即系206嚿骨头，咁你个点去协调咧？咁所以呢啲都系喺而家大学嚟讲都系一个几专门嘅科嘅，同埋我都冇谂到啊！嗱，我1993年加入浸会大学，当年咧95年就第一届毕业生啦，咁到旧年我哋喺联招嘅。即係情況裏面咧，係成為最受歡迎嘅學科啦。即係我哋浸大體育本科，49個爭一個學額。係啊，我哋都冇諗到咁受歡迎嘅。原因咧，可能個即係大家追求健康啦，同埋揾工做就業都係相當之好嘅。我哋嘅學就業係接近100%嘅。 咁可以揾到啲乜嘢工咧？相關嘅工 作。而家如果大家留意康文署啦，18區都有康文嘅體育設施㗎，係咪？有泳池啊、場地啊，好多嘢啦。咁佢哋都要一啲專門嘅即係人才培訓去做呢樣嘢啦。好多我哋嘅畢業生喺度啦，咁同埋而家好多嘅每一個運動項目都有好多唔同嘅推廣噶，譬如體育總會啦，係咪？咁譬如你講緊足球總會、籃球總會啊，都有幾十個員工啦。咁另外就係譬如而家如果係私人屋苑啦，譬如私人屋苑一定有個會所嘅，一定有泳池，一定有運動場、網球場啊、羽毛球場啊，咁呢啲都要專業嘅管理啦。咁譬如而家體育學院啦，咁我哋有啲畢業生如果喺科研嗰度，係咪去體育學院幫手做啲科研嘅即係工作啦？咁亦都可能有啲興趣做翻健身嘅教練啦。 嗰陣時你讀嗰陣咧，多唔多中國人讀㗎？ 少啊，我哋嗰陣時少啊。我記得喺讀碩士嘅課程都係得兩個三個到啦。咁有啲係台灣嚟啦，咁啊有新加坡嚟啦。咁其實個網絡真係好好嘅。在家靠父母嘅，真係出外靠朋友嘅。咁我記得讀碩士嘅時候咧，就有一位阿 Michael， 佢係嚟自台灣嘅。大家同學啦，一齊即係打校內嗰啲比賽啊！你知我哋啲國際學生玩得好熟啦。咁啊，後來翻返台灣之後咧，佢就而家係做咗國立體育大學嘅校長。咁佢哋就有一啲所謂嘅運動嘅訓練員嘅，即係從運動醫學嘅角度咧，佢哋台灣嚟開嘅。咁佢哋開咗呢個課程之後咧，佢哋係每一間嘅中小學咧，係特別有一個嘅運動護理員咧去照顧佢哋嗰啲球隊。咁我哋香港冇啊，我哋都係體育老師做埋曬啦。咁其實即係機緣巧合之後咧，我哋即係頭先。讲到学会都去咗台湾啦，又同佢哋交流啊。咁我哋而家翻翻嚟香港，都睇下香港系咪可以每间学校都有个系专业嘅运动护理员嚟到，即系预防啲学生受伤啦、训练啊各样嘢。即系呢啲嗱，个网络就系那些年嘅同学仔就成为而家嘅好友咯。 即系嗱，我要再三引证，其实咧，你个人嘅质地系点样，先至识到嗰啲朋友嘅。咁啱小弟喺美國讀書嘅時候，都識到一位台灣嘅朋友叫 Michael 喎。佢咧點樣咧？佢咧就成日叫我上佢屋企就睇籃球，就睇 NBA， 就係禮高佐敦最勁嘅年代啦。咁、但係佢咧就同你嘅朋友好唔同嘅。佢教我咩咧？嗱，呢一場梗係買大啦。嗱，佢哋讓14分，即係嗰啲咧。嗱，我就反而係學識咗呢啲嘢喎。 嗱，你 好有興趣啊！ 系啦，好有兴趣。 先要声明，我哋香港电台咧就唔一定， 我哋唔鼓吹唔鼓励嘅。 系啦，但系你呢个咧就学识咗我统计。 哦，系咪啊？ 因为点解咧？嗱，我哋有一科系即系运动嘅统计学咧，系真系。我嘅博士论文就系做呢啲统计嘅分析，所以我系好中意睇呢啲数字嘅。因为点解嗰阵时我做餐馆啦，咁就好多餐馆嗰啲人咧都系比较基层。 行咧廚房嘅朋友啦，咁佢哋個個禮拜都係即係賭波嘅，咁我跟佢度啦，係啦係啦，跟佢哋買下啦。咁你呢個融合個文化，咁你少少地都要大家 friend 下。咁其實咧，佢哋就冇乜統計嘅頭腦嘅，咁我話嗱，你哋可以做好多統計嘅。其實所有嘅賠率， 一個學者嘅心態， 其實所有嘅賠率都係統計嘅數字出嚟啫嘛。嗱，你諗下，你開賭嗰個係永遠唔會輸噶嘛？點解啫？因為呢個統計佢 favor 到自己，一定唔會輸啊嘛。咁、其實完全係一個學術嘅討論嚟㗎。而家我哋講緊統計學上嘅 odd ratio 啦，即係嗰個機會率係幾多？嗱，譬如而家如果你有經常做運動嘅習慣，你嘅死亡風險可以幫你下降20-40% 不等。咁呢啲係我哋統計出嚟。咁同你買波啊，咁買乜嘢？其實個統計都係咁嚟㗎嘛。 咁實際啲講，你當年係咪贏面高啲啦？ 當然係啦， 有啊，識得雷上 次。你係咪話喎？嗱，我哋嘅年代咧，我真係即係又唔怕講啦。而家我小學嘅時候咧，啲同學係睇啲大人打麻雀大噶嘛。 我哋都係。 你都係，我係真係睇翻嚟噶。小學嘅時候咧，我上晝班啦，咁下晝班啲同學咧，有時你去我屋企啊，我去你屋企啊，靜靜地打麻雀噶。係。咁啊，當年即係我哋當然啦，就唔係一個賭錢啦，咁當係一個遊戲玩啦。咁其實玩之中咧，你都會認識得熟絡咗一班朋友啦，同埋其實整个嘅麻雀嘅游戏咧，完全系一个统计嘅心水。嗱，唔好讲除咗麻雀，就算你有锄碟，锄碟其实你讲紧，如果你记牌，你记得好咧，上下对家，你记边个牌，你认记得到嘅话咧， 你就系赌圣啦， 你赢嘅机会就大。我哋讲个机会率啫嘛，系咪？咁所以即系呢个其实系喺人生之中，系咪每一样嘢都系一个学习去应用咧？ 系， 唔需要一定喺书本噶。系咪？ 其实咧，阿雷 Sir， 你讲咗你呢番说话之后咧，我相信咧喺收音机旁边咧，即系有呢个赌博习惯嘅一啲， 包括阿陈伯系啦， 佢哋会舒服晒啊！ 系啊，搵阿赌神啊，搵阿妈， 学术嚟嘅。 系啊，你哋唔明噶啦，好辛苦噶。 我哋即系每日系咁刨，咪就系睇紧嗰啲机会率嗰啲咯。 系咯， 系啊，唔系呢个系一个观察嚟嘅。 5 3 4 2 0 2 1 3 9 4 2 4 3 1 4 0 6 2 4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0 0 3 0 6 2 4 7 7 0 5 3 4 2 0 2 1 3 9 4 2 4 3 1 4 0 6 2 4 前门一座全是数字，谁会真正知是何用意，烦恼一生全为数字，圆满的掌握问谁可以，明明炮听二三，为何弹出四一，谁人能够预知4.34价位暴升变咗1004，凭号 其实仲有好细个咧，我嗰阵时喺湾仔住啦，好细个嘅时候咧，当年嘅跑马地咧，我爸爸咧就逢星期六跑马咧就带住我。 哦，佢都有嘅， 拖住我入場嘅。 咁你又可以入場嘅？ 唔係，即係入去草地嗰度啊。 哦， 草地嘅時候中間個位入 喺大石鼓嗰度咧，我帶咗我上去，因為佢係馬迷啊嘛。咁咧，我就細細個就睇啊，點樣佢哋買馬嘅？佢幾多穿幾多啊？邊場搭邊場啊？咁啊，我就用嘗試下用個統計嘅方式去諗咯。我真係細個，我用數學嘅方式去諗啊。咁我覺得某程度上都令我有一個觀察。咁另外我有一班嘅朋友咧，佢又即系呢个喺街度识第二班朋友嚟嘅。 咁佢哋細個好笑喎，佢細個即係就中意賭馬啦、嗯。大家上去同學温習功課咧，佢啲阿爸阿媽就唔俾佢哋賭馬噶嘛，即、嗯、係一定咯。咁佢哋咧仲用英文嚟討論，因為佢阿爸唔識聽英文啊嘛，佢哋以為你哋做緊功課討論喎、啊。原來就係討論啦。 Number one, I think better 啊， 令到佢哋英文嘅水平亦都相對提高咗。 所以某程度上都係一個即係學習。 但係好難嘅，嗰啲留前鬥後啊，放頭呢啲好難 講。咁你就要諗咯，你就要諗點樣去表達留前鬥後，而你嘅對家係明白嘅。 所以其實嗱，你我好欣賞你哋做節目。嗱，你哋而家我哋喺直播室度，大家冇稿冇嘢㗎，你唔準就 dead air， 你個腦都要轉得好快，你先有嘢講㗎嘛。所以而家我同啲同學而家傾偈，我每人俾兩分鐘你。唔准就 dead air， 介绍自己。嗱、嗯，你讲唔到嘅话咧，咁即系话你要学多啲，学习多啲同人沟通啦。你要多啲去表达自己。 其实系嘅、哦，即系我觉得你即系当你唔习惯讲嘢啦。我哋以前啱啱入行都系噶嘛， 逼自己讲嘢嘛系。 系啦，你逼自己讲嘢嘅时候咧，你就要必须要准备好你个脑，要去转，同埋你个方向你要谂得好清晰，咁你就可以。 系啊，所以嗱，你谂下呢一节你哋咁多嘢讲，净系两个钟好难噶、哦。 但系净系讲完嗰两个钟，跟住我哋22个钟唔讲嘢。 好啦，嗱，翻翻去呢一個春田幼唔係我想講春田幼稚園， 春田爸爸幼稚園， 翻翻春田呢個地方啦。嗱，點解你選入翻香港唔留喺嗰度？ 啊，呢個我都諗過嘅。其實我90年就讀完博士學位啦，咁啊89年咧，大家都知啦，即係64啦。咁當年就睇住 CNN 啦，因為當年嘅資訊就冇咁流通。 即係你喺嗰邊嘅喎？ 喺嗰邊。咁當年啲朋友就寄信俾我，有啲剪報就話：，香港成100萬人上街啊！我就回信俾佢唔信啦，我香港当年得400万人，边有100万啊？咁后来啲朋友咧寄信剪手得报啊，咁当然我后来梗系认识咗成件事啦。咁当年咧都好多当地嘅朋友咧就同我讲：，喂，你香港都回归咯，吓点啊？你哋不如留低啦。咁其实当年如果留低嘅外地学生咧，基本上譬如香港啊或者内地啊，全部都攞晒绿卡啦。咁我就觉得，因为我系土生土长，就算点都好啦，咁我都觉得。应该翻嚟嘅，咁唔系90年毅然翻咗嚟咯。 如果 翻嚟嗰时咧，其实好彩就中文大学咧有一个必修体育科，即系有3年嘅合约。咁啊做完之后咧，我都谂住，咦，系咪应该继续留喺香港咧？咁但系咁啱浸会大学就打电话俾我。有工作喎，你嚟唔嚟啊？咁、好咯，咁就嚟咗，咁一路做到而家20几年啦。 如果当年你留喺即系美国嘅话，你有可能 咁我唔 识 得你哋咯。 你 会 做啲乜嘢？即系譬如你会做乜嘢咧？ 如果系嘅话，当年读完博士都喺翻大学里边做教学啊、研究嘅工作啦。呢个系 其实唔错嘅，应该 offer 应该喺嗰边。 嘅 OK 啦，生活好啦，生活稳定啦，唔好话好啦。咁但系即系人生嘅嘢你唔知噶，系咪？咁而家我有机会上到嚟呢节目同你倾下。有机会机缘巧合做下十项全能的主持，喂真的很开心愉快。喂，话时话咧，呢、這个我做香港电台咧，真的要多谢麦敬生教授，因为当年咧有一个节目是2003年的香港电台咧有一个叫《东方三博士》，你哋冇听过噶啦，因为好少人 聽。因为嗰阵时我哋喺商台做紧 啊，系啊，好尴尬嘅，你知道啦。 系咁咧，嗰阵时就阿麦敬生教授啦，同埋当年嘅理工大学嘅校长潘忠光教授，同埋请一个大学嘅人，咁3个博士一齐喺度倾偈，咁佢就做咗几集之后咧，就访问嗰啲可能系物理学啊、生化嗰啲好专门嗰啲嘅深入嘅啦，啲听众嘅即系反应就话都唔知佢讲乜，咁有一日咧就喺大学餐厅咧撞到阿麦教授，佢话喂。阿梁德上嚟讲下，咁啊好啊， 你都系博士啊，系咪？ 系咁啊上嚟讲下啦。咁咁啱咧，当年嘅监制阿谭永辉，阿辉哥啦吓，咁咧就喺侧边听到，啊咁有趣嘅咁。咁其实原来体育咧就唔系大家心目中以为嘅竞技嘅体育，其实好多同我哋健康啊、科研啊好多嘢。咁喺2004年嘅时候咧，咁啊谭永辉咧就打电话俾我咧就话，喂。雷博士，你上嚟帮我哋主持奥运节目啊？喂，我唔得噶，咁啊，佢唔紧要，录音得噶啦，录音得噶啦，你录得唔好，我哋同你再录啦，咁样。咁啊，就机缘巧合咁就上咗嚟啦。咁啊，录咗几集之后，咁啊，谭永辉啊，辉哥就话：，喂，唔使啊，你哋直播得噶啦，咁样。咁啊，一路直播，一路都系做啦。 流一般清醒。 真係識得阿雷 Sir 似啊！如果喺美國識佢又好，不過嚟得唔同年代啊 嚇。係啊，佢似乎幾準啊！ 首先我澄清啊，我都記錯咗，應該係天鈎炸翻 Sky Hook 嘅，就唔係金鈎啊！對唔住啊，咁啊要澄清翻啊啲 倒掛金鈎，同埋亦都唔係金鈎。 冇錯啦，因為倒掛金鈎同埋有足金 金喉， 咁大膽咩？